过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。

仿佛全世界难得轻松，因为相信这阵雨过后会是晴空。雨后的微风吹散了云朵，温暖开始在拥抱中流动，才发现阳光照出彩虹和轮廓。其中甜蜜着渲染，和你眼睛眨呀眨，带我勇敢对你讲，张开手跟着我飞旋。